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嘅哲学有偈倾，今日星期一讲哲学啦，我系你嘅主持人杨德立。今晚咧，我哋嘅主题系咩咧？就系艺术。咁艺术同哲学之间有咩偈倾咧？咁主要咧喺哲学上咧讨论艺术嘅时候咧，会有两个方向啦，一个就系讨论美学，另一个就系讨论艺术哲学。美学重点咧关心嘅就系审美嘅经验，而艺术哲学咧系咩咧？我哋今晚咧就试下讨论呢一样嘢。咁啊，喺真係正式進入去討論之前啦，我哋先介紹下我哋今晚嘅主持同埋嘉賓先啦。咁首先咧就係我嘅拍檔主持李康庭。咁啊，康庭就係而家香港中文大學嘅博士生啦。咁佢咧對藝術方面好似都有啲研究喎，係咪啊？ 輕少少咁樣。 咁我哋今晚請康庭過嚟幫下手啦，就傾下呢個問題。咁另外咧，首先我哋介紹歐海林嘅。歐海林咧就係香港嘅藝術家。咁咧啊，點解請？歐海林上嚟咧，咁先介紹一下佢啦。咁佢係除咗喺中文大學嘅藝術系畢業之外啦，亦都係喺呢個中文大學嘅哲學系有畢業嘅。咁佢嘅作品咧，好多時候咧都係關乎於佢自身嘅經驗嘅。譬如佢最近有一個展覽啦，就係關乎於母親同埋女性嘅角色嘅。咁另外啦，佢嘅作品咧都可以睇得到咧，就係好重視手藝方面嘅精雕細琢嘅。咁我就係呢個原因請歐海林上嚟。咁另一方面咧，我就介紹一下 Samson 黃宇軒先嘅。咁黃宇軒咧，佢而家就係演藝學院嘅一個講師啦。咁啊，佢亦都係策展人，亦都係藝術家。咁啊，最為人所熟悉嘅作品咧，就係、是、我自己點樣認識你咧，就主要係就係、是、喺佔中嘅時候咧，就有一個打氣機嘅，係咪啊？個打氣機咧就係、是、我哋睇畫面都見到啦，就係、是、主要係一個投影機，然之後喺透過一個網站收集世界各地唔同人嘅一啲打氣語句，然後將佢投射上去鄭中上面嘅。咁淨係透過呢個作品，我哋都可以感受到就係黃宇軒嘅作品咧，好重視概念上嘅表達嘅。咁啊，關於手藝同概念之間嗰個討論咧，我諗其中一個就係我哋今日會牽涉嘅一樣嘢。咁好啦，咁首先講咗點解大家請大家上嚟之後咧，咁我交俾康庭問一下一啲嘢先喎。 好，咁我就問一問啊歐海林先啦。咁你之前咧就有個作品咧叫做《爸爸出海去》嘅，咁就係一個裝置藝術咁樣嘅作品嚟嘅。咁就係喺嗰個展覽館入面咧，就有好多間房啦。然後咧，你就將你爸爸嗰張床，即係一張碌架床嚟嘅，就拆咗佢。咁啊，將啲木啊、釘啊、呢啲床單啊、床褥啊呢啲嘢，咁就擠喺唔同嘅房，又加你自己啲畫啦，咁樣，咁就佈置到啲觀眾入嚟咧，就一路一間房一間房咁樣行入去睇咁樣。咁我就想問啦，其實呢一個作品你係想表達啲咩咧？係為咗乜嘢而做呢一個作品嘅咧？ 這個作品就其實整個展覽就像一個作品，即是我構思的時候都不是說逐件作品去想，是整件事，即是那個事就是那個展覽叫《爸爸出海去》，那當時是正值我爸爸是過了身一週年，那我很想做一些事啦，即是為了我自己又或者為了我家人，那我初初會覺得那個像一個好像一個悼念或者一個懷念咁樣嘅角度咯，咁我自己一路準備呢個展覽嘅時候，會覺得就真係會有某種疏解。當我投入咗去創作嘅時候，事實上一路做嘅作品嘅時候，都會流下眼淚，會喊咯，因為實在太難接受。爸爸好似好突然咁就離開咗啦。 OK， 即係你做呢個作品嗰個動機，似係疏解自己對於你爸爸嘅 懷 思念咁樣，咁就整咗呢一樣嘢出嚟。OK， 個動機就係咁啦。OK， 咁我可唔可以講就話其實唔止淨係呢個作品，其實你普遍嚟講，你一路做作品嘅時候，係咪好多時候都從自己內心嘅某一啲人生嘅一啲經驗啦，或者某一啲感受出發嘅？ 都係其實即係我自己一路創作，我諗翻自從讀藝術以嚟，都原來有20年，原來咁耐。咁其實20年裏面，你一個人會成長啦，你人生裏面會發生好多事件啦，你有唔同嘅經歷啦。咁我好多時所謂人哋都會問你創作嘅靈感來自乜嘢啊？即係呢個我就會答係都係自己身邊嘅一啲故事咯。咁我自己一路創作都係幾圍繞住自己真係發生嘅， 譬如 我讀緊書嘅時候，可能一啲翻學發生嘅事，或者到我慢慢就會關於啲同屋企人嘅事咁樣。 OK， 咦，如果咁讲，可唔可以话，其实你做呢个作品嗰、那个动机就好似啲人去拜山咁样啊？即系我去悼念下，我去怀念，系我去怀念。不过咧，你拜山嘅方式系好特别嘅，你就整一个作品出嚟，然后咧通过呢个作品咧，你就纾解到你对你父亲嗰个感情啦，咁样 系咯。而家我都、即系而家我听到你啲问题，我都笑得出，都可能已经冇，即系已经有啲释怀咗啦。 O K， 咁即系帮你治疗咗啦，自己。 其实我觉得。真係準備個展覽嘅時候咧，都唔知道佢實質有冇呢個功效，因為其實好多時準備一個作品到佢做完之後，我係不能夠預算我係咪真正獲得到嗰個結果嘅。不過我最初嘅時候，我只係一份比較單純嘅諗法，就係嗰下我滿腦子諗緊嘅都係關於我爸爸嘅嘢，咁我就只能夠做到那些事、所以、你說是不是一件是即好像真的籌備一個追思會或者怎樣，我想個性質有少少不同、 即你其實都是主要是在想我是做一個作品的，不過呢在做這件事的時候很自然就將你其他的經驗納入去融合為一起這樣去做、其實你的原本的目標都是先做作品的。那好了，我想問一下問黃遠軒先，歐海林是這樣去創作的啦，咁但係我哋頭先提到啦，其中譬如你嘅作品又係有佔中嘅大機啦，亦都有一個幾爭議性嘅一個作品，就係、是、一分鐘朋友嘅。咁我見到你好多創作呢，第一你嘅創作呢往往呢就唔係喺一個 gallery 度展出，往往係喺一個喺公眾嘅場合裏面展出嘅。譬如呢你呢、這個一分鐘朋友啦，我哋睇到呢個畫面裏面啦，就係、是、一啲數字喺度倒數嘅，喺一個 ICC 呢個大廈外面嘅。另外，頭先我哋提到嗰個打氣機啦，又係喺佔中嗰個場景裏面，你點解會咁樣做嘅？ 其實咧，呢兩個嗰個創作動機好唔同嘅。但係如果我事後諗翻咧，即係話我抽離啲睇啊，其實我不嬲對於城市空間個感覺好大嘅，即係話，譬如你日常行過，你覺得你會見到乜嘢嘅場咧嘅 service 咧、即係我哋話好多時都係廣告啊咁樣。咁所以我對於嗰啲咧可以改變到。城市上面嘅牆壁啊，或者嗰個大廈嘅外牆嘅嘢咧，我好有感覺，好有興趣嘅。咁所以如果講共通呢兩個作品，可能都係講緊城市裏面嘅啲元素。咁我有好多嘢，好多時嗰啲靈感都係嚟自行街嘅，即係話睇到外在個環境咁樣。 咁我想問一下咧，你嗰個一分鐘朋友嗰個做法咧、其實就攞咗。王家衛《阿飛正傳》嗰個經典嘅對白啦，咁樣，咁咧你就係喺嗰個 IFC 嗰個大廈嗰度 ICC 哦 ，sorry， 我唔係 好難搞清楚 ICC 嗰個大廈嗰度然後咧個作品就係、是用唔同嘅方式，即、就、係、是、用一啲燈啊，整一啲好似動畫嘅嘢出嚟，用唔同嘅方式就倒數一分鐘。譬如一開頭咧就會係一個真係一個鐘嘅形啦，跟住倒數一分鐘啦。有陣時又會畫一啲逐筆咁樣畫啲正字咁樣啦，一個個正五畫咁就咁樣一路數到一分鐘啦。咁到最尾咧就會係有一個去到2046嘅倒數嘅一分鐘啦咁樣。咁我想問，其實你呢一個作品嗰、那個？創作動機係咩咧？你想帶出啲咩咧？ 呢啲時間咧，好特別嘅原因。 我覺得呢一度咧，其實好講到有時藝術家創作所受嘅掣肘嘅，即係話佢未必係任意去做嘅。有時你嘅未必唔單止個物料係你嘅限制啦。即係譬如我要喺 ICC 嗰度點解做呢個作品咧？其中一個原因係。我成日幻想，我成日行過嘅時候幻想上面咪有啲，有時都會有啲鐘啊，有啲廣告咁樣。我成日都幻想，如果任得我隨意嘅話咧、我會想上面出現啲咩咧？ 就諗咗呢一個方向啦。 係啦，所以我就會諗，我成日都想上面咧有一個倒數一路到2047為止唔停嘅。 OK， 咁我就會覺得。 咁我想追問喎，點解你覺得咁樣做咧？即係譬如你咁樣倒數啦，咁同有時我哋喺街度見到好多電子嘅燈光板啊咁樣，有咩唔同？點解你會覺得呢個係一個藝術品或者藝術創作？ 我咧其實。 覺得佢如果呢、這、一個即係話，我會覺得有個藝術性喺度嘅原因咧，係因為呢個倒數係喺現實世界係唔可能發生嘅。 Okay. 即係 冇人第一我 一做就現實世界發生咗，即刻唔 係。但係我覺得好多時藝術就係將啲現實世界唔會有嘅嘢你做出嚟 嘅、okay. 即係好似唔係好平常我哋生活會預計到出現嘅嘢。 係啦，即係首先冇人會倒數咁耐先啦。即係我會幻想有個咁樣嘅可能會好有趣。咁同埋喺我做研究嘅過程裏邊咧，其實我發現喺九七回歸之前咧。有各式各樣好過癮嘅倒數鐘出現過嘅，聽講話喺好多公園都會有啲倒數，即係倒九七，又話北京都會有擺一個鐘喺度倒數九七咁樣。我成日嗰時幻想到2047之前會唔會有啲鐘會做出嚟咧？咁樣嗰、那個靈感 有冇特別原因？覺得點解要係 ICC？ 哦， 即係一個金融中心，或者係有冇係咯？有冇呢啲咁嘅背後意象？ 我有諗嗰樣最簡單嘅就係全香港最容易睇到嘅最 visible 嘅一個牆壁係喺邊呢咁樣。咁所以我一諗就諗到，而且佢成日其實有啲嘢走出嚟㗎嘛，佢成日都有啲，其實佢都曾經係成日擺展覽㗎、 啊、 有啲好多藝術家都喺上面創作嘅。咁所以我成日喺度諗如果有一樣嘢係大家都有感受嘅，而我哋係可以喺嗰度 好多觀眾或者好多群體啦一定要參與嘅。咁好似就成為你創作裏面其中一個好重要元素。 嗯、 其實好得意嘅就係呢個點咧，我覺得兩個點解要揀兩位藝術家上嚟咧？就係其中一樣嘢就係、是、我哋有時咧討論藝術作品嘅時候咧、嗯，有時我哋會話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呢一個係一個藝術作品？咁譬如咧頭先裏面咧，好似歐海林去界定一個藝術作品嘅時候咧，或者係唔好話界定啦，或者去創作的時候好自然就有諗就係、是、我有一種感受，我想將呢種感受結合落去嗰個藝術嘅勞動上面。譬如可能是繪畫、painting 啊嗰種用顏色啦，有時可能是甚至係有裝置嘅。我記得你其實一啲作品裏面黃宇軒嗰個咧，就係、是、相對嚟講咧，可能唔係話從咁從個人自己有某啲表感覺啊、感受啊、經驗啊想表達，反而你覺得係個群眾嘅參與好重要。咁其實喺你哋嘅心目中有邊啲點解你會覺得咁樣係個藝術參與嘅其中一個必要條件咧？ 我成日覺得藝術係一種將大家拉埋一齊嘅方法嚟嘅，呢個係我唔知點解好有感受，即係話我成日覺得觀眾唔應該淨係睇嘅，應該可以一齊成為一個社群咁樣嘅。 嗯哼，我諗呢一個話題咧好重要啊！我哋咧點解好重要呢？就係、是、第一就係觀眾係作為一個觀眾啊，定係其實佢係藝術嘅一個部分咧，一個參與者咧？我諗呢一度咧係關乎於我哋對藝術嘅界定啦、意義嘅理解。咁我諗下一節我哋翻嚟咧就進入呢個方向去討論。歡迎翻嚟收睇第二節嘅哲學有偈傾。咁頭先咧最後咧我哋傾到一個問題嘅，嗰個問題就係咧觀眾咧喺一件藝術作品裏面咧，究竟有幾重要？我記得黃宇軒頭先咧俾我嘅感覺就係，佢認為咧觀眾咧喺佢嘅創作裏面咧，對於嗰件事係咪一件藝術品咧係好重要。你有冇啲補充想講？ 其實我成日諗呢個問題嘅，因為我好中意睇啲哲學咧，唔知算唔算係哲學啦，但係啲藝術理論裏面成日提到個觀眾咧。英文可能唔係用 audience 嗰、有時會用 spectator 呢個字。 spectator 呢個字好似就係講到個觀眾入到嚟咧，只係能夠觀看嘅啫。佢嘅責任就係乖乖地企喺度或者坐喺度睇嘅啫。但我中意嘅作品咧，好多時或者我自己做嘅作品，好多時都係想個觀眾要參與嘅，要喐動嘅，佢要同個作品有互動。 但係我試下挑戰下你先，即係譬如好似你頭先嘅作品啦，無論係打氣機又好，定係一分鐘朋友都好。其實有好多時候咧，觀眾未必意會到咧，佢係真係睇緊一個藝術品嘅。佢可能只係一個行下街啊。 我諗個 point 就係、是，即係咧佢唔同歐海林嗰啲作品嘅。你嗰、那個歐海林嗰啲作品就係我哋特登走入去藝術館，即係我去嘅時候，除非我唔知點解蕩失路走咗入去嘅啫。 如果唔係就係我就有啲畫喺度睇啦。 呢啲係藝術嚟嘅，即係就算我睇唔明都好啊、嗯。我都有呢個 expectation 啦。但係咧，你嗰個喺公共場所展現，跟住咧啲人可能唔知嘅喎，佢行下街。見到啊，做嘢有啲 ICC 嘛嗰座係啊，有啲動畫咁樣，跟住有個鐘咁樣，咁佢未必會 get 到你原來係倒數緊去2047咁樣嘅喎，佢係唔知做乜咯，即係一般人點會知道離開2047仲有幾多秒啫？ 同埋就算係知道都好似話。 我點解會覺得呢個唔係一個裝飾呢？點解佢係一個藝術品？ 其實我好鍾意嗰種曖昧感，即係話佢又係現實，但佢又唔係完全係現實。即係譬如你平時見到個廣告，啊，我可能會反問你，咁喺 ICC 上面見到啲嘢嘅時候，你幾時會覺得佢係一個作品呢？而唔係其實只係廣告，或者 我諗好絕大部分嘅人都會覺得佢未必係一個作品。我喺咩位係啦？我就想問咩位我先會覺得？咦，好似有啲超現實，或者係會唔會係藝術作品嚟㗎咁樣嘅狀態？ 所以我會特別鍾意喺呢一種場所或者呢一種狀態去做作品嘅，因為呢嗰個觀眾可能就平時佢會接觸到呢一個 surface 嘅呢個畫面嘅，但突然間會見到啲啊，好似短路咗咁啊！突然間 預期之外嘅嘢， 預期以外嘅嘢，我好鍾意嗰種即係又係日常生活，但係打亂咗日常生活嘅感覺。 我想問下你 expect 嗰啲觀眾？會預期到，即係見到你嗰個啊作品，會有啲咩反應同埋感覺呢？ 我其實一開頭諗，如果就算我唔去做任何嘅陳述都好啦，你突然間見到嗰度好似壞咗機咁樣，有啲字咧冇理由個數字咁大，仲要係不斷喺度倒數，咁你會諗嗰樣嘢係乜嘢嚟嘅？ 嗯，我又覺得好平常啫喎，即係依家有唔少大廈都係咁嘅喎。就會整啲圖案出嚟啦，或者整 啲嘢 係咪？唔係壞啊！佢嗰個作品我完全唔覺得似係壞啊，即係有啲大廈會整啲 slogan 出嚟啦，咁樣咁我覺得最直接嘅反應咪就係一個鐘咯， 即係佢啲觀眾會聯想到係啦，未必會聯想到係一個藝術活動或者藝術行為， 而且係 更加 唔會知道係2046，更加 歐海林啱啱想問喎， 我嘅意思係我哋點解要？好似 stick to 係嗰件係唔係藝術品去嗰個先係藝術，即係我哋唔需要揾咗嗰個條件，好似攞咗個牌，呢個係藝術，我哋先去經驗佢。即係佢播出嚟，你任何人經過，佢已經收到一個 message， 佢可能後尾先知嗰個係藝術，或者佢最終都唔知道。咁我覺得呢個唔係最重要嘅位咯。即係反而你話你頭先，你可能會覺得喺畫廊裏面展覽係嗰個就一定係藝術品。咁有啲似其實好似已經好似話攞咗個牌，佢係一個溫室裏面，所以嗰啲係藝術品，並且好脆弱，你唔可以摸佢嘅。即係呢一種就好似一個好安全嘅狀態咯。但係其實我都要可以話俾你聽，或者你都有經驗就係、其實即使你行到入一個畫廊，嗰件作品係咪一件作品呢？或者佢係咪一件你心目中嘅藝術作品？佢都可能唔係，或者好多時候都唔係。 我成日都誤會㗎，嗰個原來消防鐘嚟嘅。我睇咗好耐，我都諗唔到。 係啊，你有冇記得近排咪有一個網上邊一個古仔呢？就係、是、有一個人將個菠蘿擺咗喺嗰個地方，然之後啲人就諗啦，佢係咪一個藝術品呢？然之後唔敢掂佢。 所以我嘅問題其實唔係話佢嗰個係藝術定唔係藝術先嘅。我唔好理佢啊！我話知你叫佢做乜啦。最重要嘅係我行街見到座大廈係咁樣，咁你俾到啲乜嘢感覺佢？有乜嘢價值啊？呢一件事，即係同我見到。譬如聖誕燈飾咁樣，聖誕燈飾我明白佢嘅價值喎。啊，啲細路仔見到聖誕老人啊，閃啊閃啊，跟住但係我行過見到有個鐘倒數，嗰個價值係咩呢？我又唔知佢倒數緊啲乜，我唔會知佢倒數緊2046噶嘛。咁有咩意思呢嗰件事？ 所以其實咧，頭先提過嗰度有好多個倒數咧，你提到有一個咧係不斷喺度畫政治噶嘛。我其實係故意咧，即係嗰段，尤其是嗰段咧，係故意係好唔靚嘅。即係話你唔會見到啲好 呢個得意，呢個就係關於觀眾同作者之間嘅分別。 你平時譬如你畫政治去數一二三四五咧，你好少會喺大庭廣眾見到有咁大個人做，即係咁大個畫面俾你喺度畫嗰啲政治。 但係畫政治唔係呢個意思喎，畫政治係我 achieve 咗一樣嘢，我就畫一畫喎，唔係。那個意思唔係倒唔倒數㗎喎，其實即係譬如嗰啲我哋睇嗰啲電影嗰啲殺人狂，就我殺咗一個人呢，就喺度 achieve 咗一件事，就畫一畫咁樣。咁你就變咗將佢用嚟倒數咁樣，即係俾我嘅感覺就只不過係用唔同嘅方法嚟倒數囉。 係 囉。然後呢 我喺呢度就想查一查先，因為頭先你挑戰或者挑戰黃宇軒嗰個位置，就其實我覺得係你想問，譬如我哋做某一啲活動、某一啲行為嘅時候，黃宇軒嘅解釋就係話，我認為佢其實係離開咗我哋日常生活嘅經驗，或者有一種曖昧性喺裏面，所以就帶出咗一種藝術嘅味道。呢一樣嘢，但歐海林頭先有一個挑戰嘅，我話佢嘅挑戰咧，彷彿好似表面上就只係話，哦，點解我哋入到一個藝術 館又或者係一個畫廊嘅時候咧，我哋一定要預期我哋睇到嘅嘢就係藝術品咧。 嗯， 咁其實我哋其實圍繞住呢個話題都係話，其實係乜嘢令到我哋覺得嗰個對象係一個藝術品？咁黃以軒提出咗一種，就係佢認為一種就係離開日常性，我會咁講。 嗯， 歐海林你點解釋咧？我又想聽下你意見。 離開日常性，嗯，如果你話要點樣去，即係我其實如果從一個創作者嘅角度去睇咧，我就其實唔會去諗什麼是藝術呢樣嘢先啦。我會即係我會覺得嗰個藝術喺嗰個創作嘅過程裏面已經產生咗好多意義啦。咁但係我其實有時都唔係淨係一個作為一個作者啦，我會做一個觀眾去睇一個展覽啦。咁去睇個展覽嘅時候，其實我會好憑直覺咯。即係嗰件係咪藝術品呢？好似一面之緣咁樣，嗰、個係就係，唔係就唔係。因為其實作者同觀眾之間嗰個關係呢，觀眾有時都有一種緣分囉。咁唔係個個人都需要好深入互相了解，可能我同你即係有時啲作品你行過嗨嗨咁樣，咁就所以嗰個可以係好淺嘅。但係當你去到做一種研究，或者你是做藝評的，你才會是這樣挖那個意思的嘛。所以那個是不是藝術呢，其實看看你自己，你做一個作為一個觀眾的時候，你做一個怎樣的身份、去迎接那件作品、 但是這個位置其實為什麼重要，我覺得可以分幾個層次，一些是哲學層次，一些是譬如就算直接一講就是公共討論的層次。因為譬如舉個例子，藝發局他要決定知不知道你這件事啦，無論佢係一個作品定係一個你一個藝術行為，你一定係要話俾佢聽，我係一個藝術行為嚟嘅。然之後佢要撥錢俾你，咁佢就要首先要評定你一個係咪藝術作品，然之後先再講話你嘅藝術作品嘅價值幾高，值唔值得咁做啦？係咪？咁如果你嗰個立場係話，我其實咧，我覺得喺我嗱呢個作者嘅角度，可能我冇話一定要去講我係呢個藝術品嘅，但其實其他人係預期呢件係一件藝術品嚟嘅，佢先至會有其他可能性發生嘅，譬如批錢，譬如我去理解呢件事，我去話、我同你睇一件藝術品啦，我哋去拍拖睇一件藝術品啦，咁譬如我都要識分噶，係咪？ 咁啲條件，咁我覺得對於大眾嚟講，識分就好容易嘅啫，就係、是、因為我哋個教育話俾我哋知，有啲嘢咧寫住叫藝術館。咁樣咧喺藝術館入面你入到去，你就會自然地覺得我會 預 係啦，我就會預期見到嗰啲咧事事正正擠嚿嘢，有個牌喺度，有個 title 嘅嗰啲 傳統嘅一種展示方式嘅， 係啦，呢個係我哋教育得翻嚟，佢話俾你知嘅啫。但係你未必明白嗰嚿嘢嘅咁樣。但係咧黃宇軒個作品幾唔同嘅地方就係佢擠咗喺公共地方嘛，公共地方就係、是我哋嘅習慣唔會無端端會覺得呢一個藝術品啊嘛，所以先有你所講嘅曖昧性嘅，個曖昧之處喺邊度咧？就係嘅我唔知道佢係裝飾定係乜嘢嘢，咁咧我覺得對於一般人嚟講，就只不過係一啲燈飾咯。即係 佢可以咁解讀咯。 我諗喺當代藝術裏面咧，好多藝術家好感興趣嘅就係你講嗰個教育，即係話咧好多時我哋被教育咗咧，我見到某啲喺啲場某啲場合見到啲嘢，嗰啲就係一定係藝術。咁就算我睇唔明白咧，我都要欣賞佢，或者我都要學習去欣賞嗰啲係藝術。其實即使係喺公共空間都會嘅，即係話無論你見到區議會揼咗嗰啲雕塑出嚟，幾靚好幾唔靚都好，或者某啲機構 整一嚿魚喺度， 即使你好唔欣賞佢，你知嗰個係一個藝術品嚟嘅。我諗有好多當代藝術家感興趣嘅就係反而係跳出呢種教育，即係話我想曖昧，我想模糊化嗰樣嘢。即係譬如有個人喺街度攞跑，咁到底佢係因為 點解要 減壓啊？定係 點解要模糊呢一個秩序？因為呢個秩序係幾重要嘅，即係咧我哋日常生活就係、是。我哋有個 conception， 我哋先知道，哦，呢度係排隊嘅，即係呢啲位係，哦，呢一個位係不准進入嘅，即係其實係我哋個 social order 嚟噶嘛。跟住我哋懷住呢一啲 conception 去睇，將啲嘢分門別類，我哋先識得俾 reaction 噶嘛。咁挑戰呢啲咁嘅界線有咩意思呢？ 我諗呢、這個我又唔係會話挑戰呢啲界線就係藝術喎，我反而覺得藝術本身對於我嚟講最得意啊，嗰個價值咧或者嗰個詮釋咧就係、是、佢會帶嚟一啲好我叫做好 amusing 嘅思想，即係話你會諗諗其他方法做一啲事， 或者你會有一啲好好有趣味嘅諗法去介入呢個世界嘅。咁、我就譬如頭先你會話歐海林嘅作品咧，你會用形容係拜山咁樣咯。咁、其實我如果我去睇歐海林嘅作品咧，可能最感動我或者我最有感應個位咧，未必係嗰啲作品我見到嘅本身，而係我睇一個人咧。佢去悼念呢個行為，但係咧，可能藝術家去用一種唔同嘅方法去悼念嘅，就係佢通過創作去悼念。咁我其實好中意呢一個呢一樣嘢。 唔係，但係我始終都有一個疑問嘅，即係你提出咗幾個條件去嘗試去講點樣帶出個藝術性，譬如個曖昧性啦，又或者係嗰個你帶出一種突然之間好 amazing 嘅感覺嘅，或者係震撼嘅感覺嘅。咁呢啲嘢其實我可以話同其他嘅經驗都好相近嘅、因為譬如你睇一套而家睇一套戲都會有呢咁嘅經驗㗎嘛。 其實我覺得唔止呀、甚至乎你見到一啲你好睇唔過眼嘅行為、即係譬如你剛才講攞跑嘛，咁咪又係帶嚟一啲好 amazing 嘅經驗囉。或者我搭地鐵嘅時候話有人喺地鐵食煙咁樣。 係呀，呢啲全部都好 amazing 嘅經驗。咁不過呢，再 amazing 啲嘅就係我哋呢一節時間夠啦，我哋下一節返嚟繼續傾嗰套。 Okay, 我完全冇。 翻嚟第三節嘅哲學有偈經，咁頭先我哋傾到一個位啦，就講緊 amazing 嘅，就係話藝術咧，好似而家當代藝術好重視一種帶俾人一啲好 amazing 或者好特別嘅經驗嘅。我記得知道康庭有嘢想追問我。 係啊，就係、我頭先都講過嘅，就係、其實你話破壞嗰個我哋對空間個 expectation， 其實好容易嘅啫嘛，即係譬如炒滑板已經係㗎啦，即係嗰啲唔准炒滑板嘅地方，我走去炒滑板，或者 graffiti 都已經係㗎啦，咁樣咁你嗰、那個。作品一分鐘朋友，咁又係帶到呢個 amazing 嘅，即係你希望啦，帶到呢個 amazing 嘅經驗俾人啦。但係有咩意思咧？呢啲破壞咗個公共秩序嗰、那個， 我其實未必要從我自己個作品去講嘅，但我自己覺得個藝術對於我嚟講啊，同嗰個日常生活嗰個距離係好緊要嘅，即係話你想製造一啲嘢出嚟，佢唔係你 part of 你個日常生活嘅秩序裏面嘅，佢擾亂咗呢個秩序嘅。咁但係你問個問題就係話啊，其實世界上大把嘢係擾亂呢個秩序㗎。咁、我覺得嗰個關鍵咧就係我唔否認咧。喺好多擾亂呢啲秩序嘅入面，我都睇到一個藝術性喺度嘅。但我諗係好有結構、好有意圖、好故意咧去做一啲嘢，令人感受一啲遠離日常生活嘅。日常生活有時我哋會話係好 alienating， 好異化、好悶嘅、好沉悶。我哋想脱離嗰個沉悶，咁我咁故意去做一啲嘢，好結構咁樣去做一啲嘢咧，對於我嚟講就係一啲充滿藝術性嘅東西。 OK， 咁我補充一句啦，我諗如果照你呢個講法嘅話咧，其實好多廣告咧都係有藝術性噶啦，因為咧佢哋就係、譬如將個巴士站整到你好 expect 唔到，原來個巴士站係可以咁樣嘅，又或者。整一啲職場嘅訪問啊，呢一啲咁樣嘅方法咧，即係離開個日常生活去刺激佢。咁如果照你呢個界定嘅話咧，似乎咧好多廣告作品啊嗰啲都可以叫做藝術咯，咁樣咯，即係有呢個理論效果咯。我 同唔同意啊？即 係但係咧，我諗好多藝術家想追求嗰樣嘢咧，有時我哋會叫做一個。自主嘅概念，即係話 autonomous art， 即係佢意思係我想同日常生活嘅所有領域咧都有啲距離，所以廣告似乎咧佢有時做到嗰種經驗，但係咧我哋又會記得，有時你一個唔覺意記得啊，佢賣緊廣告喎，咁你就可能其實已經入翻個日常生活嘅秩序裏邊，咁、就會有啲距離啦。 但係如果你做嘅作品係有政治 message 嘅，即係正如你經常做嘅作品啦，有政治 message， 其實又係唔係幫政治賣一個廣告咧？你話 autonomy， 咁、那個設計師都可能有佢自己嗰個自主性格，我就係想幫呢間公司宣傳佢嘅產品咯，而你就係想幫一個政黨或一個政治理念去做宣傳。 我其實好中意傾呢個話題，因為一傾呢個話題就去咗講咩 propaganda 咁樣嗰啲咁嘅嘢。但我覺得咧，有陣時好多時好嘅政治藝術或者好玩嘅政治藝術咧，佢都係你唔會喺政治行動裏面見到嘅，即係話唔會係嗰啲。我哋成日話傳統嘅方法，例如舉牌啊、嗌口號啊、靜坐啊嗰啲，你一男子讀到出嚟噶嘛？當你用呢啲方法去做咧，我就覺得係你好似有啲脱離咗個日常嗰啲。 其實好嘅廣告都係咁嘅，即係都唔會係好平常咁貼 poster 你是不是很喜歡看廣告啊 咁樣嘅。 康庭好咬住呢一個 point， 好咬住呢個 point 就係、其實黃宇軒咧就有一種想帶出一種可能脱離日常性嘅一種特色。 但係康廷嗰個討論個點，嗰、那個咬住嗰 point 就係話，其實咧好多嘢都係咁。始終我都想再問，究竟有乜嘢原因，或者乜嘢嘅條件，可以將呢兩樣嘢分得開？歐海林你咧，嗱，我見到你啲作品咧，同 Samson 講嗰佢做嗰啲作品有啲唔同。你啲作品好似彷彿嗱，頭先我哋有一種講法就係、是，你好注重自己個人感受或者經歷嘅時候，你做出嚟嘅時候咧，你有冇考慮其實你做出嚟嘅時候，佢係咪一個藝術品，或者你已經覺得你做嘅時候，佢已經有藝術性喺裏邊？ 嗯，其實你呢啲問題當然有意思，我覺得。但喺個作者嘅角度咧，我哋有時都覺得呢啲問題唔係咁重要嘅、因為我唔需要解答咗你呢啲問題，我先能夠創作嘅、所以我會，如果你但係針對你嗰個問題，我會覺得如果問藝術是什麼，我會避一避，我會轉一轉，就係問嗰個作品嘅意義係啲咩咯。即係無論嗰個作品佢嘅意義，佢意思係好激進，或者佢好平淡，咁就嗰、那個都有個意義喺度噶嘛。反而我唔會去問。會傾向去問要去界定藝術作嘅係乜嘢，因為其實藝術本身已經不停俾阿方格佢哋去挑戰個底線，其實已經係冇底線，什麼都可以係藝術。幾乎你擺入一個啱嘅 context， 你就可以宣稱佢係藝術。所以我哋會花咗好多時間去諗呢一樣嘢咯。但係我覺得反而可以去諗翻嗰個作品、或者嗰個藝術家創作嘅時候，佢嗰個意義係啲乜嘢咯 ？OK， 但我想繼續先，因為我想繼續飾演一個嗱，你哋係藝術家，我係我哋讀哲學嘅人，一種好麻煩嘅新聞，不斷去問個後設問題嘅問題。就係頭先阿歐海林啱啱講到一樣嘢，就係、是、我諗 Samson 你可能會認同嘅，你哋嘅作品裏面係有啲 message 想表達嘅，但係跟住我就問啦，呢啲 message 想表達佢構成個藝術性嘅關係係乜嘢呢？因為譬如你可能你嘅作品裏面有啲係政治。嘅 message， 歐海林裏邊可能係一啲對個人生活情感嘅一啲反省，然之後想同人分享又好，刺激對方、刺激觀眾又好，咁嘅一啲 message。咁如果我哋離開咗嗰個藝術嘅表現，淨係講呢個 message 係冇辦法去講話佢係藝術品噶嘛？即係譬如你寫日記，又或者係你一個廣告，佢都有 message 嘅。咁所以 message 就並唔係個藝術是什麼嗰、那個。唯一的本質啦，可唔可以咁講？同唔同意？ 我會覺得你都是去翻諗翻，你會係傾向喺個藝術是什麼嘅角度去諗。因為其實如果而家真的在個藝術世界，我哋喺度運作緊所謂嘅藝術家，只要你去參與一個展覽，已經有很多配套，已經有一個脈絡，有曬策展人，有 gallery， 有贊助，可能有觀眾，有學生，有導賞團，咁已經界定咗嗰個係藝術咯。 OK， 我有個一個小嘅回應啦，即系咧你就話喺作者或者藝術家個角度，佢做作品嘅時候咧，即系你哋做作品嘅時候啦，就唔會諗藝術是什麼呢一個問題。咁係我哋啲麻煩嘅哲學人就會諗你喺呢啲算係定唔係咧？有咩必要充分條件咧？即係好麻煩嘅呢啲問題。但系咧，你冇諗乜嘢係藝術係一件事。但咧，你 presuppose 咗一個諗法喺後邊，你自己唔係 aware 係另一件事嚟嘅，即係咧你其實已經assume 咗有一個方向，就係、是、其實呢啲先係藝術，所以你先會做啲咁嘅嘢噶嘛。 冇錯，我自己會有一個審視嘅標準咯，即係眼見其實知道，如果要講得通嗰件呢、這個杯係藝術品，當然有一個講法。但係當我自己創作嘅時候，我會去問自己嗰一件嘢能唔能夠？真誠地去表達到我諗緊嗰個 idea 或者某種感受，即係我會去咁樣去判斷咯。即係我亦都覺得我唔可以，如果我冇意圖去做一個作品，我隨意畫兩筆，我覺得我唔會去掉出去，隨意拋出去話呢個係我嘅作品，即係咁樣係不負責任咯。我會覺得 係好。所以呢個咧就係我想跟進嘅問題嚟嘅，即係咧同阿黃宇軒好唔同嘅，你嘅作品咧就好。講個人嘅，我哋翻翻去你我哋開頭講嗰個巴巴出去嗰、那個，俾我嘅感覺咧就係、是，咦，你好似通過做一個作品嚟去自我治療，就係、是、我對我爸爸嘅思念，我就通過整咗呢樣嘢就治療咗。但係咧，你呢個係藝術品嚟喎，你唔係真係治療喎。你咩叫做一個藝術品啊？就係、是、要有觀眾入嚟睇，而且你做嘅時候，你亦都有個 intention 去話會有人嚟睇嘅。所以咧，我要點樣去安排嗰啲嘢嘅？但係個問題就係、是。 我作為一個觀眾，我入到嚟睇，咦？哦，你即係當我明都明先算啦。咦？咁關我咩事啫？即係哦，你原來咧，你有 啲經驗，你覺得藝術家需唔需要去 justify 去你自己做嗰樣嘢，人哋係需要睇或者有價值嘅？你覺得需唔需要？ 頭先即係回應咗你先啦，即係佢一開始話嗰、那個，即係呢個創作其實本身無論。那個是什麼意念啦，這個好像是關於我爸爸啦，那個是一個起點咯，即是藝術家他最初做了一個起點，然後他經歷了一個過程，最終那些作品在可能他 studio 完成，他放在他的展覽的時候，其實他一直都在轉化他那個作品的意思咯，因為你去到個展場你就要想個空間，空間又會帶來一些意思，其實我去想像這個展覽的時候，我會想像當一個觀眾，我有一個觀眾行入嚟嘅時候，佢會去點樣感受呢一件事咯？ 呢一個點好好啊，因為咧，其實咧，我啱啱就係想討論一樣嘢，就係、是、你頭先講緊，第一就係你做藝術品嘅時候，開頭有一個意圖，但係呢個意圖咧，會隨住一個藝術品嘅出現啦、展覽啦、各個嘅過程咧，佢嘅意圖啊、被理解嗰個目的啊、意義啊，會一路改變。譬如咧，近排有一個喺美國發生嘅一件事件咧，其實幾得意，我可以諗住攞出嚟講下嘅，就係所謂《華爾街銅牛》同埋《無畏女孩》呢兩個作品。咁乜嘢係《華爾街銅牛》咧？就首先咧，其實係以早些年啦，就有一個藝術家啦，就創作咗一隻銅牛放咗喺華爾街度。咁咧嗰時咧就大家都好中意、好欣賞嘅，因為佢好表現到一隻牛嗰種男性啊、剛勁啊嗰種力量啦，就。再擺喺一個華爾街呢個空間裏面，特別有關乎於金錢啊呢一啲咁嘅意象啦。但咧最近咧就有一個新嘅作品咧，就擺咗喺呢只牛前面，就係、是、叫做無畏女孩。咁呢個無畏女孩咧擺咗喺度之後咧，本來係好短時間嘅啫，諗住就係、是、只係個展期好似個零月嘅啫，但就引起咗觀眾好大嘅迴響，就係、是、覺得呢個無畏女孩咧擺咗喺度之後咧，就彷彿好似要對抗呢個公牛。咁其實呢個意象係咩？就係擺喺呢個華爾街嗰度嘅時候咧，就係、是、因為之前有佔領華爾街嘅事件啦，後尾咧放咗呢個女孩喺度咧，就彷彿係一個無權者對一個資產者嘅一個對立啊！咁咧最得意嘅就唔係呢兩個作品，我覺得最得意係而家嗰個藝術家咧，嗰個公牛嘅藝術家咧走出嚟去控訴呢、這、一個。無畏女孩放咗喺度咧，係改變咗我件藝術品嘅原本嘅意圖。咁佢告佢侵權。咁嗱喺你嘅角度啦，作為藝術家，佢有冇權利去告人哋侵權嘅咧？如果你都認為個藝術個意圖係會改變嘅，咁佢咁樣放喺度有乜問題先？ 我覺得個問題係佢告唔告得入，或者佢咪真係犯咗啲法條款咧？嗰個我討論唔到，但係我會睇翻。做呢個無畏女孩嘅作者或者佢背後嘅團體，佢嘅意圖係乜嘢？即係佢係有佢亦都有冇尊重翻原本嗰個公牛嗰個作者咯？即係佢一開始就好似已經係一種挑戰嘅心態，並且真係要叫做騎劫嗰個公牛嘅意思咯。 咁佢可能真 係 想騎劫佢嘅喎。我亦都係因為咁樣，所以個觀眾 我自己就唔係太喜歡呢一類作品。我會覺得佢係。即是会借媒体的力量去宣传一些意思，其实他背后的意思我有看到他是关于想一个女性平权这样，或者他想多些女性参与那个环境，但是这个意思可以用一个 美妙一些的手法做出来。 OK， 欧海林的讲法就是觉得他本身就不是很喜欢这一种好像反而骑劫了对方的意思，但是呢我啊觉得咧，黄宇轩嘅作品里边有时有呢啲咁嘅内容嘅喺里边。咁啊，我谂不过咧，我哋呢一集咧嘅时间咧，暂时就差唔多到呢度。我谂翻嚟之后，我要问一下黄宇轩，骑劫原意或者系原意，究竟重唔重要呢一样嘢？我谂我哋翻到嚟之后咧，下一节继续哲学有偈倾。好啦，翻嚟最后一节哲学有偈倾。咁头先咧，我哋就用无畏女孩呢个例子啦，去讲紧讨论呢个作者原意，同埋另一个作者摆咗落去会唔会改变嗰个原意，会唔会骑劫咗个原意嗰个问题所在。跟住咧，我就话黄宇轩咧嘅作品里边咧有啲相似嘅同呢个例子。我唔系话你同嗰个无畏女孩嗰个相似，而系你好重视咧要将你嘅作品放喺一个公共嘅场景，或者系某一个历史嘅环境上边，佢先至有佢嘅意义。 咁你覺得佢有冇騎劫啊？或者係個作者原意重唔重要啊？ 其實我覺得佢唔係一種好獨特嘅作品嚟嘅。我覺得藝術家成日咧都會好懷疑啊，佢哋好敏感咧。作品喺呢啲咩情景裏面出現嘅？我哋有時係即係話 context， 即係喺啲咩脈絡出裏面出現。佢哋好懷疑咧嗰、那個脈絡會唔會係令到個作品成立嘅一部分啦、啊，或者會唔會干擾咗個作品啦、啊？嗰、那個脈絡可以簡單到係。嗰、那個燈光咁樣樣，咁、我覺得呢一種敏感咧，有時令到佢哋會需要一種特定嘅脈絡，先至令佢嘅作品成立嘅。包括我擺喺個社會，我擺喺個公共空間，咁我有時會困到，我會用個困呢個字，即係困到其他嘢嘅。咁我又好少會嗌嗰種做劇劫嘅，我覺得係。可能英文我哋有時叫 appropriation， 我哋會攞咗人哋啲嘢，或者撞到人哋啲嘢。咁、但係我諗呢度有一個獨特嘅問題嘅，呢個問題係好關鍵嘅，就係佢可能唔單止係碰到個社會一啲嘢，佢係可能有啲挑機嘅成分，即係話佢因為大家同行啊嘛，我哋叫做佢搞嘅人哋，即係搞人哋嘅作品，咁呢樣可能係會特別敏感咯，因為可能你碰到其他領域嘅嘢咧，人哋都會哦，咁你藝術家嚟搞我，咁我同你有個對話啦，但係藝術家與藝術家之間咧。有時可能就會有個 tension 喺度咯，我覺得係講呢一個挑機嘅問題。 但係我覺得嗱，這個挑機嘅問題可能就係頭先歐海林講嘅一樣嘢，就係佢覺得唔係好欣賞呢一種挑機嘅行為，因為佢好似反就所以用咗騎劫呢個字，就係改變咗或者騎劫咗佢原本的意思。但係頭先你講嗰個咧，我啊覺得有少少唔同，我未必完全同意。那個意思係一個方面就是挑機嗰個我同意嘅，即係佢真係挑緊機嘅。但係佢挑機嗰個對象未必係嗰個藝術家嘅，佢挑緊一啲乜嘢機咧？就係譬如佢認為女性。佢話要帶出譬如女性主義啊、女性剛強啊，唔一定華爾街唔一定係用一個男性嘅剛陽味道去代表嘅。一個女仔面對住呢啲好似好有危險性嘅環境，我都係無畏嘅。咁都係一種新型嘅一個政治 statement 啊，可以話係。咁佢咁樣挑機，你又覺得點啊？ 我其實我諗緊個問題係如果大家都要用到有個場景嘅話咧。你又有你嘅意圖要表達，我有我嘅意圖要表達嘅時候，我哋互相碰到嘅時候點算咧？即係我需要你嘅作品，我嘅作品先成立。咁、但係可能你話我要冇咗你嘅作品，我嘅作品獨立喺度先至成立。 諗如果我哋要諗多啲，如果真係要長遠，大家都係做藝術嘅話咧、首先有一個尊重先嘅、即係要互相尊重。咁至少我會覺得如果知道對方一定會唔開心嘅，咁、你繼續做，即係要犧牲呢個藝術家。犧牲他曾經為這件作品而確立的一些東西或者他自己的想法、我又覺得如果不停發生這種藝術就個生態不是那麼健康咯，即當然他搶到很多媒體的關注的、但是即看得多你都不想看啦這類東西、好像自己在這裡互相摧殘 即其實你是反對那個無畏女孩她的做法的即呢 她的做法根據我的理解啦其實就是佢唔單止整咗一個女仔嘅像出嚟，而咧佢用埋隻牛成為佢作品嘅一部分。因為咧就咁，嗰個女仔獨立咧係冇嗰個意思嘅，佢一定要企喺嗰隻牛前面先有個意思。所以咧，我嘅講法咧就係佢搶劫咗原本嗰個作品，然後將嗰件原本嘅作品咧作為佢呢個作品嘅材料之一，咁樣去做嘅。而我想提出嘅咧，其實就係。呢樣嘢好常見嘅，而你哋兩個嘅作品都係咁嘅喎。譬如歐海林啦，歐海林啦，你會用你個女嗰啲畫啊，或者佢做嘅公仔啊，擠落自己嘅作品度嘅喎。而黃雨軒咧就會用一啲網民嗰啲打氣嘅説話，變咗打氣機嘅內容喎。冇網民嗰啲説話咧，你嘅作品係唔成立嘅喎。咁啊，其實你都係攞咗人哋啲嘢嚟去做個作品嘅喎，咁你可能冇咁反感啦對呢件事，但係咁你點睇咧？你算唔算 攞同埋騎劫有個分別？即係首先有個共識嘅，即係我同我女問佢，你可唔可以再創作你屋企裏邊嗰幾隻布嘅雀仔啊？咁樣咁我話我會擺喺我嘅作品裏邊成為其中一部分嘅，即係我會解釋咗呢件事，佢事先係知道，就唔係突然間我搶咗屋企裏邊嗰兩隻就擺咗喺嗰度咁樣咯。 即係要合作，但係其實有好多時咧就無可避免地冇得諮詢當事人嘅，即係譬如嗰、那個木碌架床咯，即係譬如你爸爸張床，即係呢啲你冇辦法知道嗰個人係願意定唔願意，即係係無可避免 嘅 喎。 又或者正正就係好得意嘅，有時就係佢唔知佢唔願意。 嗰件事先係最有趣嘅喎、嗯，即係好似頭先嗰個公牛嗰件事啦。嗱、嗯，假設我咁想象，佢告知咗佢咧，那個作者咧，無論佢嗱，佢可能願意咁照劑啦，佢覺得係一件好事；佢、嗯、可能唔願意，咁嗰個最後可能冇呢件作品出嚟啦。但係就係因為而家佢唔知道，跟住佢出嚟告嗰個無畏女孩嗰、那個嗰、那個作者，係咁呢件事先要發酵成為一件喺藝術界或者公共領域都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嚟嘅。嗯 不過我會立即諗起一啲即係我哋會話係可能係達達主義嘅作品，即係好簡單簡單到即係我哋都會見過嘅，就係、是、有藝術家喺蒙羅麗莎上面畫兩撇須咁樣，咁佢會唔會係令到達文西好唔開心呢或者好唔尊重？即係我有時都會諗呢啲問題嘅。係 啦， 咁我可能我哋可以即 係、就是如果要你嘅講法就係、是。傷害咗人哋喎，傷害咗人哋嘅作品 喎。喺我心目中，而家我嘅諗法係，即係作者嘅原意係好重要嘅，但係佢唔係全部咯。即係當嗰個作品完成擺出嚟，佢真係一個獨立嘅個體，而佢喺時間裏邊一路發展咧、其實就算個作者本身佢都唔知，佢唔會預知佢有呢個可能性。即係公牛嘅作者，佢都唔知話幾廿年後有個女仔咁樣嚟挑戰我。咁嗰個係我哋係控制唔到嘅。咁所以我會講，我作為作者或者作為觀眾，我會尊重作者嗰個意思咯。但係咧，我哋都唔可以 stick to 嗰個原意，或者局限咗喺嗰度，或者局限咗喺佢個作者身上咯。 呢個位置我唔係好把握到，即係咧你就話作者嘅原意係重要。咁譬如用翻你啲作品做例子啊，如果有一個觀眾好似我咁乜都唔識嘅走入嚟，見到哦有啲木咯。即係張牀爛咗咯，跟住係咪講裝修啊咁樣，跟住就走咗。咁你會覺得點咧？佢冇欣賞到你嘅作品啦、啊， 係或者佢定係去唔到你嗰個原意喎、啊？即係 我覺得唔緊要咯，因為我哋唔需要全世界都中意自己嘅作品，或者唔需要每一個觀眾。 我當佢好中意，好好 中意咗第二 表現到裝修佬嘅 解釋錯咗係啊， 係啦，係大膽的錯咗，係啦， 你介唔介意？ 咁 你介唔介意？ 我覺得呢個係。頭先我都有提過類似個作、我作者作品同觀眾，佢一種緣分嘅。佢中意睇幾多，佢攞到幾多。頭先你成日問你睇一個作品有，我睇到你個作品究竟我有咩得著啊？咁樣，我覺得呢、這個都唔重要咯。 唔重要。 係啦，即係 咁藝術家咪可以好唔負責任咯？即係佢整啲嘢出嚟， 措辭好犀利， 就叫人係啊，就叫人入嚟睇。即係 的確有啲藝術家應該好唔負責任。 咁如果負責任嘅藝術家係點 解釋清楚唔負責任嗰個意思係咩？即係個意思係佢認為創作咗一件事出嚟，嗰、那個藝術品出嚟，佢就再對呢件事嗰個被詮釋嗰個空間咧係冇責任嘅。我可唔可以咁講？ 佢但係歐克林嘅講法就係好隨緣啊！即係嗰件事，你有得著咪有咯，你冇咪冇咯咁樣。即係 對你有冇？ 因為你不可以去規定個觀眾，你一定要學會呢一至四點是我的意思，你先完睇咗呢個作品。即係你要相信個觀眾，佢都帶住佢嘅背景，佢要傳佢嚟睇嘅，佢會有佢詮釋嘅角度。咁佢你要相信佢一個個體，佢有佢嘅諗法。所以藝術家個原意重要係首先係重要，但係佢一定唔係全部，佢有其他。可能性诠释嘅可能性， 我谂一啲艺术家系会将嗰一至四点好大只字写晒出嚟摆喺个墙度嘅。但系我谂嗰个其实有某程度上系一个 preference 嚟噶，即系你有几你喺个表达嘅时候，你想有几清晰有几隐晦，其实都系一种嗰、那个美学嘅决定嚟噶嘛。咁所以我估嗰个决定包括埋一个想留几多空间俾你去谂嘢嗰个过程噶。 剛才你提到話咩為之嗰個不負責任嘅，即係藝術家咧。我覺得比較不負責任嘅係，如果嗰個藝術家已經好識得玩藝術嘅遊戲規則，就係佢識得玩一個脈絡，佢識得憑住自己嘅資歷、佢嘅履歷，而去隨意掉一件嘢出嚟，去話嗰件係藝術。因為佢可以憑住自己嘅經歷，佢已經所有觀眾、所有不過我好崇拜道長嘅，都我唔係話道長嚇。咁所有觀眾都 expect 嗰件係藝術品，並且要去感受佢，並且因為你嘅知名度而感受佢。咁呢個就唔係幾啱咯，我會就覺得咁樣係不負責任，或者佢道德上有啲問題。 我同觀眾解釋翻少少，講兩句咩道長呢一樣嘢啦，就係、是、道長喺之前係一個。可以話係改變咗我哋而家現代藝術嘅一個理解嘅一個大師級人物。咁佢其中一個好出名嘅作品就係所謂 Fountain 啦，一個尿兜咁樣。咁其實佢係簽咗一個名，跟住就放喺一個藝術館 裏面展出。咁之前呢其實呢係佢想咁樣做呢，人哋係拒絕咗佢嘅。然之後呢就經歷過一啲事之後啦，就最後先至複製咗好多個，之後放咗喺唔同嘅地方。然之後啲人就開始去質問啦，點解一個咁樣嘅東西放喺某一個場景之下，佢就好似突然間變咗藝術品呢呢樣嘢。咁喺呢個位同頭先我哋啱啱討論緊嗰個話題有咩關係呢？就係、是、其實好似作者呢，佢可以有一個意圖，甚至佢可以冇乜意圖，但係呢反而係啲觀眾啊，或者係批評者啊，或者藝術評論家啊，佢哋點樣理解嗰件事呢，係反而係令到嗰件事變得係唔係藝術、啊、反而好似啲藝術嗰個藝術性呢，就從嗰個作品嗰、那個物料啊，嗰、那個成件事嘅構成啊、風格呢啲嘢個重點改變咗喇。而家係反而係移去咗觀眾點樣去理解，或者群眾點樣去詮釋呢件事上面。你嘅作品我覺得好重要係講呢個方向喎，你同唔同意先？ 我其實都想返返嚟講下個廖豆， 好啊， 去講我即係唔講我作品啦。我其實當時呢道像是一個粉青嚟嘅，即係可能係粉到中年嚟。佢其中一個做呢個作品嘅意圖就係因為有個展覽話咩作咩藝術品你 submit 嚟呢我都會展出嘅。咁佢就所以佢故意交一個料兜去。咁所以我覺得佢其實我成日欣賞佢個藝術性，就係佢話佢想睇到一個規則呢，佢去 test 個規則。 佢想挑戰嗰個規 則。想挑戰個規則。 所以嗰個挑戰呢、一個挑戰嘅行為，呢一個先係個藝術行為。 呢個係我的 觀眾反而係點樣睇，反而未必係係 啦。咁所以後世啲人，我去譬如我去 Tate Modern， 我會見到啲人對住個尿兜，我成日都聽到就話佢其實都好有 sculptural quality 啊，即係好似一個好似一個雕塑咁樣。咁、okay， 我覺得呢個就係嗰個詮釋同個原意嗰個張力咯。 好，我諗喺呢一度啦，我哋又可以討論到就係藝術嘅原意啊、詮釋啊各樣嘢啦。咁我知道咧好多問題咧，關於現代藝術嘅問題咧都未搞得清楚㗎。咁不過咧時間夠啦，我哋希望下一次仲有機會哲學有偈傾呢個問題。